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儿呢是星期天，然后又是立春，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立春呢，这个最近几天呢，微博上哈，各种公众平台上都会在说一个词呢，叫咬春。那么咬春呢，就是说哈，在立春这一日，中国民间呢讲究要买一个萝卜来吃，叫做咬春哈，因为萝卜味辣，取古人咬的草根断，则百事可做之意。老北京人呢讲究吃时令吃食，那么立春这一天呢要吃春饼，吃春饼也是咬春，也有叫做吃春盘的。那么这一天呢，从一大清早就有人挑着担在胡同里吆喝萝卜赛梨，那时候呢再穷的人家也得买个萝卜给孩子咬咬春哈，这是小典故小习俗，但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找一个理由好好吃一顿哈。好吧，我们来说回今天节目的主题哈。那么对于喜欢音乐的人来说呢，翻唱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对吧？这个咱们去唱 K 其实也叫翻唱哈。那么呢有很多音乐都能够成为经典，也是因为被无数次的翻唱而成的。不过呢想要在翻唱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改编，哎，那就不是一个简单事儿了。翻唱呢只需要保证音准啊、节奏啊等等这些，如果说翻唱的人呢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的话，那就算是一首成功的翻唱了。但是呢改编的难度就要大很多，相当于是对歌曲进行二次创作，不仅要保证音准和节奏，还要对旋律进行细微的修改哈，还要把什么和声啊、编曲啊等等的风格进行大规模的修改。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这个情感文化范儿的环节当中，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几乎已经让人忘记原版的翻唱改编作品。几个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登录呢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呢只能通过新浪微博来找英小超，来跟我一起聊一聊你心中最棒的翻唱是谁唱的什么歌。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2006年的时候呢，歌手张韶涵啊，演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隐形的翅膀》。那么最近呢，他也很火哈，因为一个综艺节目。那么因为这个歌词呢简单励志，而且呢旋律优美，所以说深受歌迷的喜爱，甚至呢还被改编成为了高考题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2009年的时候，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就是根据张韶涵的歌《隐形翅膀》来出的题。所以说呢，张韶涵也成为了第一个歌曲名被用于出高考题目的歌手哈。那么同样呢，他们这首歌名呢还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那就是在2007年中国内地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隐形的翅膀》，也是根据张韶涵这歌歌词的内容开拍的同名影片。所以说呢，张韶涵又是第一个以其歌曲内容开拍同名电影的歌手。那么在说出下面的这个翻唱版本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张韶涵的原唱《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的原唱哈。那么说完这个原唱呢，我们就要推出史上最牛的改编哈，真的是史上最牛，没有之一。我听过那么多翻唱改编的曲目，那么这首歌的翻唱版本真的是真的哇，惊到我了哈！那就是由腾格尔改编的《隐形的翅膀》。那么在2017年呢，腾格尔在某个节目上演唱了他改编版的《隐形翅膀》哈。节目播出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的讨论。毕竟腾格尔和张韶涵这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差得太远了，是吧？而且画风呢也是完全不一样哈。我记得这个之前咱们编辑小杜哈，刚听说这事儿，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还以为腾格尔上的是一档什么搞笑的娱乐节目哈，但听完之后惊奇的发现，哎，腾格尔改编的居然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这首歌的改编和编配呢，和腾格尔本身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他是天堂啊狼啊，就那种感觉的哈。那么这个，感觉隐形在身后的好像这个不是翅膀哈，他一唱出来好像身后的就是草原上的太阳了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腾格尔改编的《隐形的翅膀》，真的是忒棒了。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惆怅也满山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我理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的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 哇。隐形的翅膀来自腾格尔的版本哈，真的听完这歌手真的我是特开心啊，真的笑死我了。他给我的感觉呢就特别的这个诡异的这个感觉哈，就像是这个绿巨人在跳这个小天鹅的感觉哈。好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从这样的歌曲当中还是能听到哈腾格尔的唱腔啊，感觉啊，特别是后半部分那个草原的粗犷大汉子的那种感觉依然还是出来了哈，特别不错。 好吧，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几乎让人忘记原唱的超强翻唱作品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跟我们聊聊哈。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些问题登不上，所以说呢，欢迎大家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来找到我就好了。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听众吉吉说了，我认为改编比较成功的是王力宏唱的那一首《龙的传人》哈，因为我是因为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因为好听，我后来呢才特意去查了资料，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居然不是他，哎，还真的是哈。听众小鱼说了，我觉得莫文蔚翻唱那首《打起手鼓唱起歌》不错，有一种不同于原唱的味道，混搭的特别好。我也听了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特穿越、特新鲜哈，就像是这个不同的菜品合在一起，产生出的另外一种很诱人的味道。豆豆也说了，感觉华晨宇的改编唱功也很强，看了前几期的《天籁之声》，对他呢路转粉啊。确实华晨宇的这个改编能力啊确实很不错，尤其是听了齐天之后，感觉改编这个词已经不合适了，明明是创作了一首新歌，对不对啊。五金桃子说了，林宥嘉的《成全我爱的人》，突然想起你，每首翻唱都能自成一派，唱成经典。三生有幸说了，我觉得方大同的《红豆》翻唱的比王菲的更好听。嗯，好吧，这仅仅代表听众的个人观点哈。好吧，我们来说回今天我们的主题。刚才我们分享了腾格尔版本的《隐形的翅膀》，他呢也算是先把这首歌改编成为了一个民族风哈，然后融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那么歌手谭维维做过一件相反的事儿，他呢就是把崔健的摇滚歌曲《假行僧》改成了民族风。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对当时青年人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反思，各种对于假行僧的形象呢，并不是赞扬和向往，而是批评和讽刺。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级黑哈。我们再来分享谭维维的版本之前呢，我们先来这个膜拜一下崔健老师的原版《假行僧》。 贾行僧来自崔健哈1989年的经典曲目。其实呢翻唱的这个歌手除了谭维维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人，比如说张信哲、张宇、孙楠、华晨宇、张赫轩等等，当然了还有著名的相声演员于谦老师哈，在每一次这个演出之后这个大家邀请的时候都会来唱两句，就是贾行僧这首歌曲。好，我们来说回谭维维哈，这个谭维维当初在改编这歌的时候呢加入了很多民族风的乐器，包括各种打击乐器，比如说琵琶、唢呐等等。刚才我们说了嘛，就是他呢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摇滚歌曲呢变成了民族风哈。那么呢这个在间奏之前呢，谭维维加入的主要是以打击乐器琵琶和人声伴唱为主，那么间奏部分呢把唢呐作为主旋律的乐器。没想到呢民乐和这个摇滚融合在一起，不仅没有违和感，再加上谭维维的声音呢反倒是更好的展现了摇滚的豪放哈。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来听一听韩维维改编的这一首 live 版的贾行僧。这是谭维维改编的贾行僧。那现在呢是我们的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里是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在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啦。

可能就说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腾格尔大胆突破逆天改编的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当时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惊呆了哈！最爱林俊杰改编的女儿情和甄嬛传主题曲凤凰于飞，多种乐器的组合，真假音的切换，高音部分完美驾驭，大胆融入剧情演出舞台剧的效果，连帽衣的造型也是帅出了新高度啊。听众 Louis 也留言说了，红橙黄绿蓝，美丽的 Angela， 听完腾格尔版本的整个人都颠覆了，感觉自己有一双不锈钢的巨翼，我的天，你是要当鹰人吗？听众333说了，听田馥甄唱的爱情不一样的感觉，还有莫文蔚没有莫文蔚那么悲伤了哈，我个人更喜欢田馥甄的版本。听众小 K 也说了，黄绮珊翻唱的不让我的眼睛眼泪陪我过夜，个人觉得比齐秦的要唱的好听。那么好吧，那么最近二年呢，这个很多不能说是最近二年的哈，最近两天哈，这个周董哈在前两天生日的时候发行了一首自己的这个新曲，但是呢也是隔了好长时间没有发新单了哈。那么在2016年的6月呢，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那么其中呢有一首歌特别火，那就是告白气球哈。周杰伦呢和方文山表示，这首甜美浪漫的曲风呢是专辑当中最好写的歌，还不是最好听的，是最好写的哈。那最初呢他们就是想写一首类似简单爱这样的歌，回顾一下初恋的感觉，后来呢从法国美景当中得到灵感，写出了这首告白气球。那么他的翻唱版本呢也很给力，那同样我们老规矩先来分享一下周董的原唱版本告白气球。 再说我愿意。 告白气球来自周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出的这个翻唱版本的这位演绎者呢，跟周董呢还一起共事过哈，一起这个参与过一个综艺节目，同时呢成为评委，哈哈，那就是被称为音乐魔术师的庾澄庆哈。好多朋友是不是习惯叫他庾澄庆哈？其实这个姓念庾，三声。那么庾澄庆呢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改编，而且呢经常能给人带来惊喜。那么周董的这一首告白气球呢也被他改编过。如果说只听前奏会觉得庾澄庆的版本跟原唱没啥差别，只不过是伴奏乐器变了哈。但是呢歌曲的后半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旋律变了，庾澄庆呢还把自己的情非得已融入其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他的这个版本呢，一起来分享吧。 我数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喝完昨晚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表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你的眼睛。 来自庾澄庆改编的全新版本《告白气球》，怎么样？有没有惊艳到你呢？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放送的音乐脱口秀《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公众平台有一点点问题啊，所以说各位呢，只能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超，来我们一起互动了。那么前几年呢，有一个超火的电视剧哈，相信各位没有人没看过，那就是《甄嬛传》，但是我就没看，呵呵，但是我听歌了哈，它是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那就是刘欢老师翻唱的主题曲《凤凰于飞》啊，相信各位还应该有印象哈。刘欢老师呢，对于这首歌有一段自述哈，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很遗憾，我没有看过原著。”前年中秋在长岛休假，我的太太花了三天时间一口气帮我把剧本读完讲给我听，我呢马上就有了音乐动机，我把旋律一弹出来，我太太就被打动了，于是呢我心里就有了数，这便是《甄嬛传》的主题音乐《凤凰于飞》。但是呢，为这首同名主题歌填词已经是十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呢我已经认真看过初剪的全剧，《甄嬛传》讲的就是啊吧吧吧，内容我们就不说了啊。他说呢，导演郑晓龙说，再多后宫佳丽也不都是围着皇上转圈吗？你得唱一首吧，那就片尾曲吧。于是就有了这首《凤凰于飞》，旋律现成的，词儿呢却让我费尽了很费了一番脑子哈。底稿呢，别说编剧导演都没首肯，我自己都不满意，因为《凤凰于飞》出自《诗经》，我就顺杆爬了个《诗经》体，但唱出来呢很难听懂，所以说呢一撂撂了好几天，马上要进棚录音了，我再重新拿起笔一口气把它给写完。进棚以后呢又改了几个字，我保留了副歌的几行，诗经原文是凤凰于飞会会其语，那么这个会会呢就是鸟飞的声音哈。那么刘欢老师说，我加上了远去无痕迹，再对上梧桐细雨瑟瑟其叶随风摇记忆，听词就觉得很美哈。那我们就来再次分享一下由刘欢老师演绎的《凤凰于飞》。 旧梦里昔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如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觉来又生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最两情相惜，两心相依，得来复失去，有时待客，有歌待饮，有心待相惜，往常相思，往常相守，却空留金玉笛，一情相悦，一心相许，一身相偎，愿无相忘，愿相负，又奈何恨与情，得非所愿，愿非所得，看命运嘲弄造化游戏，真情落落，终于随乱红飞。 来自刘欢老师的版本《凤凰于飞》哈，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歌已经没有改编的余地了吧？对啊，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呢，号称行走的 CD 的林俊杰居然做到了哈，《凤凰于飞》从旋律到歌词再到编曲都是一首带有很浓郁中国风的歌曲。林俊杰在编曲的时候沿用了这一点，不过呢，前奏古典吉他部分的旋律在编写上加入了半音、乙音和泛音。那么呢，半音泛音可能都理解，乙音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装饰音。它呢营造了一种非常浓郁的异域音乐味道。不过呢，这都不能算是这首歌最大的亮点。真正让歌迷感觉到逆天的是，在这首歌的后半段，林俊杰用了两种假声，造成了男女对唱的假象。好吧，闲话少说，赶紧来分享行走的 CD 带来的《凤凰于飞》。 怀犹豫，真情诺诺终于最乱风随花雪。期盼明月，期盼朝阳，期盼春风雨，可你从不见闲雨满雪最美这支曲。 凤凰于飞来自林俊杰的版本，怎么样，真的是超然，有没有，不愧是行走的 CD 哈，福气福气，太福气了啊。听众没心没肺说，张敬轩翻唱他女神林忆莲的为何他会离开你，原版也不错，但是呢张敬轩翻唱的更细腻，唱出比女人还要哀怨的感觉。三碗不过半饱说了，万晓利翻唱的女儿情特好听，最近一直在循环哈。奔跑的犀牛说，张秀翻唱的小城大事怎么说呢，嗯，歌神真的是不是白叫的哈。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首很有意思的，在2001年的一首特别火的歌，那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提到的歌神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是爱》，不算爱啊。那个，这歌呢也小小透露一下，这个只要去 KTV 呢，对于我这种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人呢，是必点这首歌呢哈，很好听。那么这首歌的风格呢偏向于流行摇滚，不过呢，羽泉组合在一次节目当中把它改编的成为一首偏向于爵士乐风格的歌曲。羽泉呢在改编的时候加了大量的管乐，所有的乐器基本上都是以反拍的方式进行演奏的，显得非常的懒散。我觉得这个懒散的风格正好适合于今天阳光暖暖的这样一个周末时光。那么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那么今天是立春啊，正好又是周末的时间，希望大家别忘了抽空去摇摇春。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对了，差点忘说了一句话，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才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活该，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悲哀，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有能耐，转过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吗，伤痛才实在吗，要为你流下泪来才知。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